请掀开经本第一面，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亭为奴说法。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讲到一时，一时的意思还必须要加一个补充。佛法里面讲这个时间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讲刹那际，刹那际佛说这是实时，就是真实，也就是说时间的真相。那么另外一个名词呢，叫三摩耶。三摩耶的意思是常识，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相取相。你看《金刚经》上所谓的“如露亦如电”，这个“如露”啊，露是露水，露水我们晓得它的时间也很短。早晨落下这个露水呀，太阳出来之后就蒸发掉了。那么拿这个来比喻常识，比喻这个相识相，用闪电来比喻真实的时间，这真实时间呢，华严经十定品讲的刹那间，这个才是真的。而刹那际的观念我们很难体会，现在科学昌明，利用科学仪器的观察，我们能稍稍啊都体会一些。而实在说呢，这个刹那际就是一般经上常讲的生灭同时，因为它生灭的时间呢太短，确定不是我们六根呢能够感触得到的。我们六根能够有感触，换一句话说，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个一刺激立刻就反应了，虽然说立刻还是很长的时间。如果说是这个刹那际的生灭，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感触不到，不但我们凡夫六道凡夫天比人聪明多了，感应灵敏多了，他也感触不到，乃至于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八地菩萨才能够见到阿赖耶，阿赖耶就是刹那际，要八地那样深的定功才能够感应到这个刹那生灭。刹那生灭佛常常在经上用不生不灭来形容，如果没有生灭，说不生不灭的，那是废话，那有什么意思？说不生不灭，实在讲，它确实是有生有灭，可是它生就灭了，几乎这个生灭同时，所以称为 不生不灭啊，这个话讲的那就有意义了啊，生灭同时，这个时间极其短暂啊。那么这种短暂，说实在话，绝对不是现在科技能够侦测出来的啊，科技能够侦测出来的这个时间已经是很长了啊。那么这是佛在这个经典里面讲的也是，这一句完全是讲真话了啊！我们要能够细心的去领会，你懂得一时了，你就懂得一些法不生不灭。对于这个生死的恐怖啊，你就离开了啊！你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虚妄的相啊，是不生不灭，这才是真相啊！我们见不到，八地以上的菩萨见到了。那么一时在此地，要是把它落实在四相上来说，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经机缘成熟的这个时候，这叫一时。那么这种说法也非常圆满啊，一切经呢都用这个字样，佛设这部经典因缘成熟的啊。那么这次因缘非常特殊，讲经的出处也很稀有，佛在忉利厅，不是在其他地方，佛在忉利厅，佛是主成就啊，这个法会里面主讲的人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字非常之好，特别是从四相上说啊，是在，这也都是说真话了。我们世间人许许多多的错觉啊，一个错误的观念，错了一辈子，自己都不能够觉察啊。我们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啊，早晨起来洗脸，脸要洗吗？你们说脸要不要洗？洗脸错了，洗去脸上的肮脏啊，不是洗脸啊。啊，洗衣服，衣服要洗吗？也是洗衣服的像灰尘啊。哎，你们仔细想想看，我们多少错误观念啊！在教室上课，那擦黑板，黑板要擦吗？把黑板上粉笔灰擦掉啊。哪里是擦黑板？黑板呢一擦，那个黑的就把它擦掉了，那叫擦黑板的。你只晓得日常生活当中，诸位细细想想，多少错误的观念，错得太离谱了，这大家都错了，所以就以为是对的了嘛。佛有的时候给我们说真的，我们都觉得怪怪的。 在，这个话是真的，说你住是假的，你怎么住？今天搬这，你明天搬那呢？哪里的住？只是这个身体现在在哪里？这个意思是对的。啊，这个佛在，啊，我们实在讲也是在呀，啊，今天在新加坡啊。啊，现在在金钟学会呀，啊，晚上在居士林啊，都在呀，啊。啊，住是在那里不动了叫住啊，啊，常常移动啊，就是在呀，啊。可是佛法里面讲住，住是什么？心难住。啊，你住的宫殿楼阁。那个佛在此地说，宫殿楼阁是慈悲也，心安住在慈悲，心安住在正觉，啊，这个叫住，啊，永远不离开呀，这叫住啊。身是常常在动啊，就在呀，啊，就从四相上讲在，啊，佛这一次在哪里呢？在忉利厅。欲界第二层天，世间人知道有天，知道有天神，对于天神呢也很恭敬啊，称他们为上帝，中国人称他叫玉皇大帝啊，大概都是忉利天主，但不知道是天外还有天呢，他就不晓得。那么佛告诉我们，娑婆世界有28层天，每一层里面那个数量也是无量无边的啊，从由下到上的28层啊，28层分为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所谓欲界，就是还有饮食男女之欲，啊，这个没有断。但是越往上面去，它越淡薄。啊，到色界呢，那这个欲没有。我们常讲的财色名食睡，色界天人通通没有啊，色界天人不需要饮食，也不需要睡眠啊，永远是清醒的啊，不需要饮食，禅悦为食啊，他不要饮食，但是他还有色身啊，有色相。到无色界，这是六道里面最高级的凡夫，他连这个身体都不要了。佛法没到中国来之前，中国古代出现了一位大智慧的人，老子啊，老子告诉人呐，啊，他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说：“我有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呢？有这个身体，这身体是个累赘呀，是个麻烦的。”他有这个觉悟，哎，老子可能升到无色界天了啊，因为他讨厌这个身体啊，讨厌这些色相，所以无色界天呢，色相没有。我们一般人常讲的灵界啊，大概就是称的无色界天啊，所以这个里面是最自在了，连色相都没有啊，所以这是大分呢，分作三界啊，三界28层天呢，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一个范围 有这么大。释迦牟尼佛有没有生死呢？给诸位说没有，应化的，他在我们这个时间出现，以应身出现，我们看到他有生有灭。其实他灭了，到其他的星球，到其他的地方啊，又出现了，就是教化众生。这个是大自在啊，现实的大自在。那么佛告诉我们，这个身说法很多啊，《华严经》上说的有十种身，通常我们讲三种身，三种详细说呢，说十种，十种归纳起来三种，法身，法身是真身啊，所有一切身都是从他生起的，所以他是最基本的一个身，能生一切万法，能现我们的身相，能现过土之相啊，山河大地这个一切身相都是化身变现出来的。那么第二种呢，是智身啊，我们也叫做报身啊，报身是智慧之身啊，也就是说他智慧开了，智慧现前，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第三种叫应化身啊，实在讲应化是两个意思啊，应身是随类现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所以佛到人间来，到任何一道来，他是没有障碍的，自由自在，想来就来，想去就去，来去自由啊，不像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是业报身的，一点都不自由，完全受业力的控制啊。说业力的控制啊，大家不太好懂，我们换一句话说，受命运的控制，受命运的支配，大家就好懂，所以说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你说这个多苦啊！命是什么呢？命就是业啊，业报啊，过去造的善业，我们这一生得的善报，过去造作的恶业，我们这一生得的就是不善报啊。所以这个一生啊，一切的受用啊，谚语里头所谓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就是这个道理啊，真的是半点不由人啊。可是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他也来投胎，啊，他也视线的死亡，他的这个生死自在，他不是业力的，是愿力的，啊，在这个世间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想住多少年他就住多少年，他生死自在呀，什么时候想走想到哪里去，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来去自由，这个叫愿力受生，它是愿力，不是业力。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然后才晓得我们应该怎样学佛啊，如何把我们的业力转变成愿力。那诸佛菩萨的本事就在此地啊，他能转呢，我们也能转。转从哪里转起呢？要从心转起啊，身心转了之后啊，身就转了啊。如果说从身转，心不转没用处，怎么转也转不下啊，一定要从心转。那么心呢，那就讲住了，那就不实在了啊。你看看华严经上，华严经上菩萨有十住，那讲住那是心住，不是身住啊。菩萨住佛之住，这就对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住处啊有四种啊，这个四种都是正确的。前面两种还是六道里头的，没出六道啊，这个就说是天柱啊。天柱啊，就是你来生呢一定能够生欲界天啊。这个欲界天的六层天，往后啊我们会简单给诸位做个介绍啊。天柱就是啊，心安住在十善业道啊，不施持戒修十善业道，你来生决定生到天界，那个福报比我们人间大多了啊，享天福啊。第二种呢叫凡住，凡住啊是修禅定，是个清净心啊，一切的欲念淡薄啊，对于五欲六尘看得很淡啊，心里面充满了慈悲喜舍。慈是愚人之乐，给人快乐啊，帮助人快乐。悲是拔人之苦啊，众生有苦啊，帮助他解决苦难啊。喜是看到别人得福得到好处，绝对没有嫉妒心，生欢喜心啊。舍是万缘能够放得下了啊，这个心常安住在慈悲喜舍了，生色界天啊。那这个住啊，这三界里面算是正当的。可是我们现在的人不一样，现在的人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贪嗔痴慢，这个不得了啊！啊，安住在贪嗔痴慢，安住在杀盗淫妄，果报在三途啊！所以他这个不是天住，不是凡住， 是鬼住、地狱住、畜生住，都搞这个东西去了。我们对这个这些理跟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要晓得心安在哪里，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非常可怕。那么第三种叫慎住，慎住就是住在菩提心啊，这个慎者有小乘，声闻缘觉菩萨。声闻缘觉菩萨虽然不同，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心一定是住在三昧。这是个共同点的。第四，佛住。住佛之所住，果然入这个境界，你就是住菩萨位了。真正学佛一定要安于佛住啊，佛住在哪里？大三空三昧啊，空无相无愿啊，无愿也叫无作，如果落实在静中里面，安住在念佛三昧啊，我们对于其他的这个境界深广无际，我们很难体会啊，不如依照佛的教诲，我们把心安住在念佛三昧。这个比较容易学习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实在是无比的稀有殊胜啊。那么这是讲啊，在跟住这两个字的意思。今天佛在塔利天，在塔利天干什么呢？为母说法。要依照正一阿含里面所说，这一次法会是地舍天王，就是忉利天主，他起请的啊。忉利天主很聪明，很有智慧，他说过去一切诸佛都曾经到忉利天为母亲说法，报母亲生育之恩了，世尊成佛了，当然也不能意外啊。这是世尊受了忉利天主的提醒，到忉利天呢开这次法会。 这个因缘很深，故事也很长啊。讲故事就耽误讲经了，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就省略掉了。可是也不能不晓得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实在说也是大权世现的，都是佛菩萨再来的。可是每个人在因地上发愿不一样，他发愿愿意生生世世做个女子的身份，要做佛的母亲，要发这个愿。所以他的儿子是佛，这个母亲的福报就大了。那么这个都是表演一个样子来给我们看，最大的福报完全是依福能够升到桃李天，夜摩天以上就不行。所以诸位，你们看看佛门里面讲超度的佛事，梁皇忏非常殊胜的，梁皇是梁武帝呀，梁武帝齐秦保志公为他的夫人做超度的佛事，所以叫梁皇忏。梁皇是梁武帝他的妃子在世的时候造作的恶业，堕在卧道保志公是个得道的高僧保志公是谁呢？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你看这还得了吗？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法会，主持这个超度佛事，也只能把他的妃子超度到他里面所以诸位要晓得，诸佛如来超度也只能超度到他里面，再往上去自己要有修行的功夫，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啊。所以明白这个事实真相的，我们在有生之年要认真修行啊！你不修行，靠别人超度，就是再大本事的人，也不过是到桃李天而已如果这个超度的佛事是个凡夫来主持的，效果就很微弱了只能说做比不做好有什么效果很难讲你到今天哪里去找这个真正得道高僧呢？佛菩萨再来的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然后我们自己才真正把这个时光掌握住一寸光阴一寸命光要认真努力做佛的母亲这么大的这个福报也只是升到桃李天那么桃李天以上需要定功需要清净心清净心成就的真实功德那个功德少微薄欲没有断这个欲的念头没有断生欲界上面四层天这个佛家讲未到定你修定了没不及格但是有修 啊，譬如这个四禅啊，第四禅禅定的功夫啊，要100分才能到第四禅啊。第三禅呢，得90分呐、啊，二禅要80分呐、啊，初禅要70分呢、啊。你的功夫是60分以下了啊，所以色界没分呢 啊。可是你有，你这个禅定功夫可以有个60分呢、啊，50分、40分，你有这个功夫，你不是0分的啊。你完全没有修啊，你专修福，修十善业道啊，修这个布施。持戒啊，修十善业道，没有定功，没有舍弃这个情欲啊，这个念头，你所生的是四王天跟桃李天，啊，那么有一点定功，心底有点清净，才能升到夜魔斗帅啊，花落天、桃花自在天啊，那个天上一层比一层的福报大，一层比一层寿命长，真正是享福无尽啊。可寿命再长，也有报尽的时候，也就是有享尽的时候啊。享尽之后啊，又要随业流转，因此升天不是究竟法了，总不如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是无量寿啊，换一句话说，永远不生不死不但欲界天不能比，色界天、无色界天都不能为比啊。所以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赞叹极乐世界，道理就在此地。啊，这句经文为谋说法，虽然这个法会是帝释天主他的祈请，但是意思很深。第一个是为了避免世间有一些人对佛法了产生一些误会啊，这个学佛，尤其是发心出家啊，剃发出家了，好像从此以后啊，也不再顾父母了。世间人以为是不孝啊，啊，尤其是中国人所谓不孝有三呢，无后为大。啊，你这个出家，父母靠你传宗接代，啊，你这个一出家了，你这个传宗接代就断掉了。啊，怎么能对得起父母祖先？啊，世人不知道出家是大孝啊！啊，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也是做一个榜样。给学佛的四众弟子出家在家 啊，男众女众这个四众弟子启发他们的孝思啊，让他真正去体会三福里面第一句孝养父母啊，佛门即使出家也不能置于父母与不顾啊，没这个道理啊。可是这个孝养的形式啊不一样，认真羞耻啊，依照佛的教诲去奉行呢，以此功德回向父母。父母能得诸佛护念，善神保佑啊，这才是真孝啊！世间人孝顺父母啊，请几个佣人照顾他生活啊，佛弟子是让天龙善神去照顾父母。啊，比你请的那个人照顾周到多了啊！可是如果你自己没有羞耻，这个天龙善神不保佑你，人家瞧不起你啊！你真正修行，有道有德，感动天神，自然去照顾，你不必去求他，也不必去通知他。自然照顾啊，为什么尊敬？尊敬你的父母啊，是有这个意思在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二是设法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这一段经文是本经的发起序啊，本经一共十三卷啊，这个十三品，第一品呢就是序品，但是他没有说序品，他这个题是套利天公品啊，实际上这一品是本经的序分。序分里面意思非常的周远，前面六种成就这是正性学，从这段经文以下是本经的发起序啊，发起序里面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含摄着有教理行果枯柱里头啊，这一段是古音集赞。那么像这些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要知道怎样去学习佛说法，先把果报展示出来给大家看 讲依着这个果报升起信心，然后再给你解释果报怎么形成，再给你说因，你就很认真地去听了啊，你很想知道的。这个是说法的善巧方便的啊，我们要懂得啊，是果因呢，它不是因果。那么一开头展示什么呢？让你看看参加大会这些人物，这是果，这是人呢、啊，人是果。古人是他的古德感动了这么多人来参加集会，那么佛在讲经之前显论啊，现种种光明，这个对象是利益，文殊菩萨见到这个现象了，生起了疑惑，这是表行的。世尊跟菩萨这一问一答，文殊问，世尊给他解答，这是教啊。所以在序文里面我们看到教理行果，这个集会是果报，就像华严经一开端啊，你看没讲经之前先说毗卢遮那佛的一正庄严果报啊，摆出来让你看看，这个地方呈现不可思议，你们在哪一部经里面看到过这样的经文啊？二十佛身忉利天宫的时候，为母亲说法的时候，设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你们在什么经上看到佛讲经啊？一切诸佛来听经，没见过，这个场面还得了啊？华严经也没有这个场面啊，无量寿经也没有这个场面啊。无比的稀有啊，不能含糊笼统就这么看过啊。通常我们讲一佛出世千佛拥护，那是诸佛化现为声闻缘觉菩萨来帮助佛弘化，这个地方不是的，祝福佛身来的呀。释迦牟尼佛今天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切诸佛都参加来听讲，你说这个人数，人数是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即大菩萨摩诃萨，这个大菩萨摩诃萨祝福带来的，那是跟着佛以及随从佛而来的，诸佛不可说不可说，那菩萨数量更多了啊，借来机会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决定不能够含糊笼统看过，你要仔细想想 世尊一生四十九年，所谓讲尽三百余会，没有一会呀有这么殊胜。啊，这是参加集会的人呢，故啊。啊，这个经第四分教理行果啊，他们为什么来？没有一尊佛不报母恩。今天释迦牟尼佛不是讲别的法了啊，是讲地藏法的，说明一切诸法都以大地而生，以大地而起，这是根本呐！啊，地藏表什么呢？表孝亲尊师，所以设孝亲尊师之法，一切诸佛一定自己要来参加。诸佛来当影响众啊，啊，忉利天王在这一会当中做功德主啊，他这个福报可修大了啊，就请佛到忉利天讲地藏经，这个福修大了，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到齐了，一尊不漏啊！啊，无比的稀有因缘，来干提倡孝道。啊，这跟佛一见面呢，你看就赞叹佛释迦牟尼佛啊，赞叹此意也是圆满到基础，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无着卧室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力，巧辅刚强众生之苦乐法，这个话不容易说出来啊，若不是诸佛如来亲口所宣，给诸位说，菩萨都说不出来啊！为什么呢？他不入这个境界，他怎么说得出来？啊，释迦牟尼佛出现是什么时代？无著卧室啊！那到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可以说无著卧。几乎是最愚昧无知的凡夫都已经能感触得到。在从前五十年前一百年前，这个无着卧室这种现象呢，是要有高度智慧的人才感觉得到啊，一般人感觉不到，这事情不错，很好啊，我生活得很快乐，他没有感觉的主卧主卧是污染了啊，半个世纪以前我们没有听说哪里有什么环保 这个名词没听说过啊，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换一句话说，这个环境的污染还能忍受，等到起初这个环境保护了，换一句话，这环境污染呢已经令人感到难受了。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在体谅，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浊污到了相当严重的状态了，才会有这个名词出现啊。五是五大类，五大类的严重污染，这佛经里面称之为五浊卧室。五浊第一个是界浊，这个界是讲时间，我们现在讲年头不对了，是从时节因缘上说的啊，是在讲时间哪有什么染污，这是一个严重染污的时代，就是这个意思啊。而实在说染污的时代啊，是后面四种污染啊，是建筑见是境界，思想境界错误了。佛家讲啊，邪知邪见，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看错了啊，就是见解上的污染。其次讲烦恼浊，这个烦恼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思想上的污染。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所谓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这个东西严重啊。由于心理精神上的污染，必然会连到这个生理，跟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那叫众生浊。众生浊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今天地球生态失去平衡啊，气候反常啊，灾难频多，都是属于众生浊。命浊呢，用我们现在话来说，生理的污染啊，所以这个五浊啊，用现在的话大家好懂啊。前面两种间接的污染，思想的污染，合起来就是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众生浊是生活环境的污染，命浊是生理的污染啊，这叫浊。卧呢，卧是皮卧，一切众生呢不干好事。身造杀盗淫，口妄语两舌，两舌在挑拨是非，妄语就是不讲实话， 欺骗别人呐、啊！啊，倭寇说话粗鲁，其余花言巧语欺骗众生，啊，造这个口业，意业心里面心存的是什么呢？贪嗔痴慢，搞这个，这叫倭，主倭。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么一个时代，现是世现，世现不可思议的大智慧，这一句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做出一个样子给众生看，什么样子呢？大智慧的样子。我们现在讲做事做饭啊，为社会大众的表率，为社会大众的模范榜样，在五浊恶世里面他能够这样的实现，一切诸佛都赞叹，赞叹佛在卧室为这些苦难众生呢做好榜样，做个好样子，神通之力，这四个字是将它表现在外面，不思议大智慧呀，这是里面的啊，表现在外面就帮助这个社会，帮助一切众生啊，说出他的能力之强，通是通达，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至今一切事物道理因果现象变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这叫神通，神就是神奇莫测，超过我们凡人的知识，这个神通不是讲孙悟空七十二变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完全解错了啊！佛样样都通达，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社会上种种疑难杂症，佛没有一样不晓得。他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困难啊，调伏刚强众生，维摩居士曾经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刚强性格刚强，坚固的执着啊，对于佛所讲这个教诲很难接受啊！这个在我们现实社会里面，我们看到了啊，排斥佛法，障碍佛法的教学，显示刚强。他也自己也不肯去研究佛法，佛法到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啊，扣上一个迷信消极落伍啊，就把它丢在一边，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宝啊，真的能够解决无助卧室的问题啊， 幕后这四个字了不起，知苦莫法。这四个字不容易说出来呀、众生苦，为什么苦？众生希求乐，为什么得不到乐？全世界的人哪一个人不在受苦呢？谁不希求快乐？苦从哪里来？乐从哪里来？没人知道啊。怎样啊我们才能够离苦？怎样才能够得乐？这些理论与方法也没人知道，释迦牟尼佛知道啊。释迦牟尼佛在经教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如果我们想离开苦得到乐，大乘经典那是最好的指引，指导我们，引导我们。佛法教学的目标啊，就是叫我们离苦得乐的。你看诸佛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也是把苦放在前面，引起人注意。这个两段经文，如果心地清净，感触灵敏，看到这两段经文，没有不寒毛直竖啊。无比的稀有啊！什么人开法会的时候能叫一切诸佛如来来听？什么人能够说一见到诸佛如来得到如此不思议的赞叹？诸佛赞叹释迦，实在就是诸佛互相赞叹。我们要懂这个道理，佛佛道同啊！换一句话说，只有诸佛如来，他才肯到无着卧室去实行。这正是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是最苦啊！这些苦难众生，我不去帮助他，谁去帮助他？越是苦难的地方，佛菩萨的悲心呢偏重啊，越要到这个地方去教导啊，去帮助大家。只要这些苦难众生肯接受，佛菩萨就来。不肯接受啊，佛菩萨想帮助也没法子。能信能解能学，佛菩萨一定出现在这个世界。那么今天我们这一会为什么会跑到新加坡来？为什么不在其他地方？我们没有偏心呢，没有私心呢，也不是贪爱这个地方啊，完全是这个地方的语言成熟了。什么语言呢？这个地方的人他能行。能解能写，信解行证这四个条件这个地方有啊， 这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地方弘扬净土，劝大家念佛求生西方世界，这么多年当中，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地区念佛往生的人时有所闻呐，常常听到啊。李牧原居士非常热心的，许多念佛的同修在临命终时多半是请李牧原居士去助念，去帮助他料理后事，他见到的瑞相太多太多了。啊，李居士今天这么发心，他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念佛往生不退成佛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他做得这么认真这么热心啊，他那个心愿不是凭空发的，是见到事实才发现的啊。所以六道三途的苦乐法唯有佛知道的透彻，知道的彻底，知道的究竟，所以佛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帮助我们离苦得乐。所以这个两段经文决定不能够疏忽。啊，这个是诸佛如来异口同音所宣的妙法，无上的妙法。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作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世间啊，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的总纲领啊。佛出现在世间干什么？就为什么啊？这个赞叹之后，诸位再接着看经文，过千世者问讯世尊，这是礼貌。啊，佛派他的使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啊，礼节。这也是做一个榜样给人看，礼不可废。人而无礼，在这个世间就没有立足之地。但是现在人呢，把礼节都疏忽了。疏忽了，说实在话，佛法修学的再好啊，果报在哪里呢？果报不在人道，多半在鬼道啊。到后面讲的是鬼王，把这个鬼王的因跟诸位说明，你就晓得啊，佛法修行的非常非常好，功高我慢，没有理解啊，这个感受的果报将来在鬼道里头做鬼王，做这些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 世主里面气势建筑啊，山神、树神、花神、树神、水神呢，这一类的啊，就走向这些地方去了啊。所以佛法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啊，怎么劝诸位同学要觉悟啊？啊，孝亲尊师啊，我们才能走向佛道，走向极乐世界啊。如果这个意念没有了啊，修学佛法走向鬼道，做鬼王啊。那如果你更殊胜的了，你能走向天道啊，这个天道是欲界天啊，色界天里头都没有份的必须要晓得啊。此地叫敬啊，叫礼叫敬，世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那么这个地方，这是现运光明云里面显理，放光立根的众生见到光明，佛所有一切教学他都明白了，不必要言说啊。光明表智慧，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就是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刹那间全部都展现出来啊，不需要长时间，刹那之间的时候就把无量无边的智慧啊展现在一切大众的面前。这个事实就是诸佛如来啊赞叹啊，派他的使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的这个时候啊，世尊含笑啊，放光表法了啊。光从哪里出来的呢？真如本性里面本具的般若光明，佛为众生说一切法，以这个为根据。佛说一切法从哪里说起来？从自信本具般若里面流露出来。今天把那个说一切法的依据一下表现出来给大家看。无量啊，百千万亿说不尽，所以下面略举几条啊，细说说不尽啊，略举十条啊，虽是略举，诸位要晓得，跟华严经一样。表法的任何一句都具足百千万亿光明，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所以我们听经闻法讲的人，如果是以真诚之心、恭敬之心，就与佛的光明起感应的作用。啊，佛光铸造这个道场啊，啊，就是这个大光明云照在这个道场的上空啊。啊，下面摄者听者生无量的欢喜心，啊，不是他说的好，说的妙，不是的呀。啊，现在人讲磁场不一样啊，这是佛的加持。慈悲的加持，光明的摄受啊！啊，别说里面第一句大圆满光明云啊，这个大圆满别种之种。圆满就是一丝毫的欠缺都没有，就是信德的全体流露，这一切众生为什么会起感应道交呢？众生心跟佛心无二无别，差别的在哪里？众生在迷，佛在觉。觉的是心性，迷的也是心性，心性没有觉迷。一切众生，这个里面常说的有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动啊，九法界有情众生，有情众生之外还有无情的众生，我们今天讲的植物矿都是自信里头变现出来的呀。所以华严经上说情与无情同源种植，源是圆满的，同源种植就是同时成佛，就这个意思啊。为什么呢？同一个法身，同一个体系，所以觉悟的人山河大地都是自身的，跟自己是一体，所以是无条件的关怀，无条件的爱护，这就叫大慈大悲。第二句就是大慈悲光明人，必须要晓得佛如是，我们自己也如是。佛今天显现的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自信光明，我们今天所显露出来的也是无量无边的无明烦恼，我们搞的是这个样子，与性德完全相违背呀，变成一个可怜悯的众生了。所以自己要觉悟，要真的觉悟啊，自己要回头啊，要受持读诵依教奉行，这个人才是真的回头的。 啊，这一回头与佛的这个大光明云就起感应道教的作用，啊，第二个是大慈悲光明云，啊，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啊，自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以什么发心呢？以慈悲呀，此地光明云三个字就是表真心自信的圆满的正能啊，本具的般若智慧，诸佛菩萨，这个菩萨是指化身大士，没有证得化身的这个性德没有显露，光明云没有啊，啊，他有大慈悲不能加光明云啊，加光明云的是至少是化身大士，啊，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真正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啊，就在这一段里面显露无余，这是实相，啊，所以四弘誓愿呢是从这里发的，啊，地藏菩萨发的圆满，发的究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慈悲到了基础啊！地狱的苦难众生他都要去度，何况其他的普度九界众生，所以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弥勒菩萨没有降生之前，这个当中的空档时间太长了，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没有佛出世，众生之苦我们无法想象，佛菩萨难道没有慈悲心吗？有啊，怎么办呢？佛在这个空档里面把教化众生的这个事业完全委托给地藏菩萨，佛不在世的时候地藏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代表人呐，世尊没有委托给别的菩萨，把这个事情委托给地藏菩萨，那么由此可知世尊灭度之后弥勒未出世之前对于一切众生用什么方法来教化呢？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世尊嘱咐的，啊，地藏菩萨受世尊的委托，啊，不辜负释迦牟尼佛，他确实把这个责任自己承担下来，慈悲到了基础啊， 们要以大慈悲光明云发起上求下化，度自己度众生的菩提心。第三句，大智慧光明云，这是我们修行所依据，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没有智慧就不能成就啊！一定要以智慧。智慧从哪里来的呢？给诸位说，智慧决定不是记问之学。我听得多，读得多，哦，我记得很多，那是世间的聪明。佛经里面讲的视之变聪啊，视之变聪在佛道上大难之一，你遭了难了，为什么呢？落在所智障里面，你那个所智成了障碍，障碍你明心见性，障碍你得定，障碍你开慧啊！所以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一定从禅定里面得来的。禅定从哪里来？禅定一定从持戒里面得来的。这叫三无漏学啊！啊，大乘法门虽然不重视这个形式上的戒律，大乘讲是心地戒法了，比形式还要殊胜啊！要真干啊！啊，禅定是清净心的，六根面对外面六尘境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叫禅定，这真正修禅定啊！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会被外头境界勾引，还会起心动念，完了。啊，所以真正的功夫，真正的修行在哪里做呢？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面用功夫啊，我们用念佛的功夫，这个方法好啊！啊，念头才动，阿弥陀佛，转了，转成阿弥陀佛了。这个里面戒定慧三学同时具足的。啊，你能够转，你就守法了，这是持戒呀！啊，见到外面境界，顺心的起了贪爱，啊，贪心才动，阿弥陀佛，哎，转过来，这就是持戒。啊，见到不如意的环境，心里不高兴的，阿弥陀佛，也转过来。从你能转得过来接受佛的教诲，佛教过我们这么做，我们就这样做，这是持戒。转过来之后，对于一切境界不再理会了，回过头来念佛了，这是修定的。一心称念阿弥陀佛了，慧在其中啊！所以不晓得净宗修学的殊胜呢，戒定慧三学，你看一念完成，圆满具足啊！然后 处事待人接物，那个善意自然就生出来了。所以你修行的功夫浅深，没有丝毫的隐瞒，都流露在你的面孔、你的音声、你的一举一动当中。你修学的功力怎么会隐藏呢？表里一浮啊，修饰隐藏，对世间愚人的说，那愚痴人看不出来，哎，会被你骗。真正有智慧的人瞒不过啊，一接触就明了啊。所以大智慧是我们修行之所依靠。第四句，大般若光明。般若跟智慧意思有时候是相同的，但是这两个说在一起意思当然有差别。般若如般若经上所说，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啊，那么前面这个大智慧，我们就给它解作界定慧的慧，慧一定包括界定。啊，界不一定有定，不一定有慧，但是定呢，一定有戒啊，定共戒啊，有定的人不会犯过啊，有慧的人叫道共戒啊，那个持戒就更高明啊。所以慧里面像这个三层楼一样啊，第三层一定包括下面两层啊，下面这一层不包括上面啊，戒不包括定啊，定不包括慧啊，定一定包括戒，慧一定包括戒定所以此地这个般若呢，我们就依般若经上的说法，实相般若是体是相无相啊，也就是无分别智啊，实智于一切法清楚明白，但是里面没有分别，分别尚且没有，哪里会有执着？啊，所以称为实相般若。实相就是真相啊，他明了真相啊，我们讲彻底究竟明了宇宙人生真相，这种智慧叫实相般若。它起作用的时候，这两种作用，一个是自受用啊，一个是他受用。自受用是观照般若，那我们用现在的话说，观照般若就是故，高 等智慧的时候，或者是像这个谷地上的法身大士们，他们过圆满智慧的生活，跟光明明相应吧。我们凡夫能够过一个高等智慧的生活，就很难得了。你才懂得观照，这个观照里面总纲领，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对于一切法相，他能够不分别、不执着，能够随缘而不攀缘。什么都好，什么都自在。每一天生活清净。快乐无比呀！随遇而安呐！富贵，富贵的快乐；贫贱有贫贱的快乐。富贵贫贱是四相啊，快乐是相等的，平等的。都生活的圆满，都生活的快乐。这是观照宝珠，是自己给自己受用了。文字般若就是利他的，他受用，帮助别人的。文字里面就包括言说，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观照里面包括事项，做出样子来给人看。我们今天讲身教，文字般若言教。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实相般若是意教，身与意都是教化一切众生，都是在帮助一切众生。但是实相里面虽然设是意教，可是没有这个意的念头，有的念，有这个意的念头啊，那就不是真实般若智慧。般若是即相立相，立皆同时的，这才能够破除一切迷惑。第五句大三昧光明明，三昧是梵语，这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意思叫正受，正常的享受。佛告诉我们，六道的众生，这个种种享受啊，不正常。种种享受啊，归纳为五大类。身有两类。有苦受，有乐受。苦那也无量无边的，乐也是无量无边的。用这两大类呀，就包括这个心理呀，我们讲精神，肉体的部分呢，有苦乐两个。心理这个部分呢，有忧喜。有这个两类，这个就是四大类。还有一大类的时候，身没有苦乐，心里头也没有忧喜，这个很好啊。这个状况呢叫舍受，所以总共这五大类， 学术很好啊，但是时间很短，时间不长，暂时身学苦乐，心学游戏，暂时。如果这个学术要能够保持下去，那就叫三昧，那就是正受了。所以三昧也叫禅定，也翻作禅定。诸佛如来永远是学术，所以苦乐是相对的，忧喜也是相对的，西方称为极乐世界，我们往往啊以自己的错误的一个想法去界定西方这个乐，哦，西方这个乐是苦乐之乐，错了，不是苦乐之乐，苦乐两边都写掉了，那是真乐。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都没有，那才叫极乐世界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大三昧能破一切障碍，我们现代这个科学家知道这个世间有许许多多的障碍啊，比如他们发现三度空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三度空间知道有四度空间，有五度空间黄念祖老居士说他看到这科学的报道，科学家们已经肯定至少有十一度空间存在如果依照佛法来讲呢，不止我们怎么晓得呢？我们知道这些不同空间是怎么来的，我们懂得这个道理这个不同空间呢，佛说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那我们晓得这个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所以这个时空啊，也就是有无量无边的度数哪里只十度二十度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即使三度空间里面，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里面还是有许许多多的障碍这个讲三度四度，这是讲大的就好比我们佛家讲的十法界我们把每一个法界说成一个度数，那这就十度了，那一真法界就十一度了可是每一界里面又有很多很多说不清的。假如你要是得三昧安住在三昧里面，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掉了，这个界限一切就突破了。所以禅定功夫浅深不同，小的定突破个一层两层大的定又能突破多一些层次，这种情形我们知道很清楚了世间有一些修定的人，我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过去有一位 老先生告诉我，在战争那个期间，他在江西，江西那个地方有一个道士，这个道士有神通，实际上有定功，他住的那个地方比较低洼，这个道士叫他搬家，他说这个地方过几天呢要淹水，道士也住在这个附近，他就派人去看看道士怎么办，道士也办了，办之后他也办，果然没错，跟他讲的那个时间相吻合，都是，那是一点迹象都看不出来，结果是真的山洪爆发，这样被淹，所以他晓得道士就有神通，那么过了没多久啊，那个道士告诉他，他看到了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告诉他方向，大概距离呀有多远，他见到了，那么这个老先生呢是个军人，是高级军官，他说这个道士讲的不对呀，没听说过，没这种消息呀，结果过了三个月，日本人偷袭，跟他讲这个方位呀，那个情况距离呀，他三个月之前就看到，可见的这个时间呢，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呀，它是小小的定啊，不是大的定啊，它能够突破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之后的事情，他能看见。他在那个深山里自己小房子里面，他能看到几千以外的这个珍珠港，能看到夏威夷小的，所以现在这个市面上流通的是那个圣经的密码了，他能够看到三千年以后的，那他的定力比个道士高明多了。这个道士只能看到这是几个月几年，只能看到几千里的这个环境，这么一个境界，三昧不可思议啊，能够突破一切障碍，如来妄想分别执着断得干干净净，所以他的能力圆满。尽虚空变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然后佛讲的话，我们相信。他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他确实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他有，我们也有。我们今天这个能力失掉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定。这个心里面天天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亏吃在这个地方了。我们一定要觉悟啊，要明了啊。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了。